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六点，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个水浸的封路，观塘到小隧道来回方向近 APM 的全线仍然需要封闭，来回方向都是有车龙的，去油塘方向龙尾排到过去上二道，去旺角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同时亦都影响到将军路到去鲤鱼门道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过了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亦都是暂时正常。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都是有车龙，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现时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九龙塘每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云照道的支路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上去丽业街。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近深井一段车多，龙尾接近丁九。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的两红桥面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赤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着酒就千祈不要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mme Five 玩得好认真， 子豪，你会点形容 Gimme Five 咧？ 灵异咯 ，J 师傅，你今日有乜嘢同我哋分享呢？ 不如讲一讲咧，喺你前边嗰个显示器上边咧，已经有个中年男人坐咗喺度噶啦。 喂，你睇我哋 IG Live 噶？ 啱啱天唔小心喐咗嗰对。 嗱，系啦，佢而家净系伸只手指同你玩，喺你只手指前面。 哎呀！ 是不是这么灵异啊？ 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二台天儿子豪波胜的 Give Me Five， 你咪知道咯。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CIBS 扮靓天才， 我哋有扮 喺 CIBS 平台，你想讲咩都得。 靓系要睇外形啦，睇形状啦，睇线条啦，睇配合啦。 有讲靓嘅节目，又有讲食嘅节目， 食一世，食一世。 其实食物味道可能都带住我哋一个人生故仔，鼓励人嘅一个方法。 Voices from Hong Kong. I am 唔同族裔嘅人都可以发声。 I am Fancy, an Indian raised in Hong Kong.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佢 LMF， 但系唔代表佢讲粗口。佢纹身多，但系唔代表佢系坏人。佢整蛊人多，但系唔代表佢小朋友。 我系 KB， 想知凌子慧会唔会系下一个俾我整蛊嘅坏人？六月八号起一连两个礼拜，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 KB 凌子慧师兄祠堂。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4:09，呢度啊，唔系，系啱啱08分。 是啱，系啦，而家嚟啦，零九分，四点零。九分啊！呢度系寻寻情深做， 冇错啊！咁啊，今日咧而家 做咩眼肿肿啊？你 眼肿 系啊， 可能因为最近潮湿啊， 落雨睇雨啊， 睇雨。 因为以思培嘅性格咧，佢好中意报新闻、报天气，唔系报天气嘅。 佢喂，头先我入嚟，佢已经咧碌定个天气报告板啊。 准备好， 讲翻先，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寻常事认真做》，大家好。咁啊，直播室入面有迪神啦，有思培，仲有我莫莉嘅。 系， 咁头先咧，迪神就话思培眼肿啊嘛。 系啊，你觉唔觉啊？ 寻日漏夜狂喺度 睇闪电啊你。 因为太夜瞓啊嘛， 系咯， 我又唔知 道、啊、自己同个男朋友讲咧，系咪或者啲情或者个我哋啊呢啲啊都 讲 咧，咩红雨啊红雨啊，喂黑雨啊黑雨啊， 佢咩都讲得噶， 坚持系咪噶， 系啊咩都讲得噶， 咩都讲得，你想讲咩啊？ 咪头先讲咗咯， 讲完噶啦， 佢冲口如嗱。是不是他什么都讲得、他完全不知道你究竟讲了什么叫地雷啊。 我怕不讲得嘛。 这样讲得的。但不要紧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再自己 get 下。那有没有看雨啊 看雨啊没有但我看到雷咯。即是行雷、啊。 听的是吗雷。 看到啊。 闪电啊嘛你。 是啊是啊。说。昨天你不觉得突然间整个天突然间闪得很劲很光的吗 劲。 很夸张不过提你先啊。现在呢雷暴警告呢其实有效时间呢是去到去到今日嘅六点钟嘅，咁而山泥倾泻嘅警告咧，亦都现正生效噶吓。 嗯，咁啊系啦，我都想讲咧，就系寻日咧，我就啱啱咧，即系呢个驾驶嘅生涯入面咧，我竟然遇到咧呢个嘅黑雨，跟住我都觉得好奇怪啊。跟住今朝早睇新闻嘅时候，佢就弹出嚟就话，原来咧计17年之后咧。已经三年冇黑雨噶咯， 哇！系啊，其实真系好耐啦。即系琴日，今朝起我瞓醒先至知道原来黑雨嘅啫。咁我等阵就讲点解我会知道系黑雨啦。咁但系咧黑雨嘅时候，我都话咦，好似真系好耐冇见过，冇听过有人讲话我最黑雨啊，黑雨啊，好似真系少红雨都有嘅， 黄雨都有 多，系啦，仲要佢系极速地就冇咗咁样嘅。咁原来因为佢哋都有分噶嘛，话睇下你嘅全个地方嘅落雨，跟住再计出嚟咁样啦。咁寻日就黑雨就三个钟头嘅持续咗。咁我好想讲嘅咧就系咧，我寻日放工，咁十二点钟， 你好夜， 系啦，十二点钟，因为佢系点几钟挂嘅。够啦，个都讲啊， 唔系咁着校服咁，即系白色衫啊嘛，落雨好危险啊， 系咪啊？ 系啊，好易污糟， 要着翻冷衫啊嘛， 系啦，要着翻冷衫，真系识噶， 我系女同学嚟噶，咩佢真系识啫，我有试过啊嘛，有经验啊， 我哋记错啊，男同学啊，因为 男同学都白色衫 啊 ，OK OK， 咁点啊？ 之后咧就系十二点钟嘅时候最好笑啦，同阿路岭嘅交接接嘅时候咧，咁路岭仲话喂准备落雨，即系大家好温馨提示嘅，成班都 Kitty 啊成班，就喂落雨啊，快啲小心啲啊！你揸车嘅时候咁啊，快啲走啦咁样啦， 惊雷劈你啊啲人， 唔系因为佢系咧其中一个，仲有饮质士多， 惊雷劈你啊！ 我寻日都同师傅讲啊，喂我有闪电恐惧症系咪？因为我仲有饮质士多， 你有闪电恐惧症，我都系头先先知咗， 有噶，啊阵间先再讲闪电恐惧症啊，咁讲翻。即系寻日，其实我哋成个电台都好有爱嘅。跟住之后咧，老林竟然话俾佢架名贵房车我揸， 哇！ 佢话同我交换我架前七， 咁大胆、啊。 因为佢知道我架车咧一落雨嘅时候咧，嗰啲后镜啊，有 系咪侧 镜，同埋后面咧就会好蒙嘅，就因为啲雨不停打落嚟啊嘛。 你冇水泼嘅咩？ 比较旧，后面冇噶、 哦，后冇后水， 就系有嗰个揿个掣咧，就可以 发热线 嗰啲发热线，但系其实都可能太老化嘅关系 都帮唔到噶，如果发热线 系啊，不过我架车是好好嘅，因为啲人成日话如果唔系咧，佢小气噶嘛架车， 要赚多啲，赚多啲， 我中意佢嘅， 好嘅。 咁但系咧，即系佢侧边啲镜又好蒙，咁所以阿路领就义不容辞，就即刻就话我同你交换架车啦，咁讲，跟住话我出九龙好快啫，你唔好啦，你揸我房车，我吓揸你个房车唔好啦啩咁。但系就成件事好窝心。 咁你有冇揸？ 冇啊，最后。系、 哦， 跟住之后点解咧？跟住我出到出面嘅时候，见到啲闪电咧， 太劲， 俾我惊过。系啦，跟住我头先我讲我闪电恐惧症。 系啊。 咁咧落雨我都已经惊惊地啊，闪电我系直情翻转头，我连出停车场都唔系好够胆。跟住之后我翻咗嚟就坐喺度睇佢做节目做直播做咗半个钟。 哇！你睇到尾啊？ 走都唔走啊！ 半个钟之后咧，我准备再出去走嘅、 啊， 都系依然开始都系咁大雨，隔多十五分钟到咧，即系九个字至一个钟到啦，佢真系开始有少少减轻咗。 嗯， 咁我即刻冲出去啦、 嗯。 我冲到出面咧， 我咩都唔敢做，因為啲人成日話喺空曠嘅地方小心。 係啊， 我哋仲要呢個算係叫山腳鬼嗰啲啊嘛。咁跟住我好驚， 半山 佢狂喺度閃，閃得好勁，好似喺我隔離閃咁。跟住我驚到跑上車，即刻踏車，原本要 run 下架車先噶嘛。跟住我 哇，好愛車啊佢 咩啊？ 好愛車咯，莫莉。 嚇，唔係個個都係咁噶，好多人同我講都要咁樣做。 唔係個個都係咁噶。 唔係有架車廿年， 有啲人跑上車一踏車就俾油去噶啦。 哎，我尋日就真係要咁做啦，因為我真係好驚。 但你架車廿年咯。 佢好乖，系嘛？ Okay, 送我翻屋企 ，OK。跟住咧，我连戴眼镜嗰啲，我完全全部嘢都冇时间去做，我就即刻开车走咯。跟住我落到公路嘅时候，先至知道仲惊。跟住我就亦都发现咗好多嘢，有好多嘢我真系完全唔知道。首先就系佢越嚟越大雨，大雨到佢嗰阵时仲未有，嗰阵时仲未有红雨嗰啲噶，啱啱先发黄雨嘅12.9嗰啲时候到啦，差唔多。咁佢我亦都好专注揸车啦。跟住之后，其实见到黄雨就其实佢已经似黑雨 feel 噶咯，仲要系惊到咧，我揸住喺正中间条线，我唔敢揸侧边，因为我隔多一段时间到啦。我就 feel 到側邊好多水浸同埋好多水浸， 係 同埋我驚架車死，即係嗰啲叫死火。跟住咧，我再見到前面咧有好多車會打住死火燈嘅喎， 咁驚 好多喎、啊。跟住原來之後，我問翻人先知，原來咧喺大雨嘅情況下，啲駕駛者啦，即係司機啦，係會打死火燈去話俾你聽，佢前面有車，因為可能大雨到咧，你未必睇到前面嘅情況嘅，所以佢就會打死火燈，斬下斬下斬下。你知唔知咧？揸咁耐車， 我知，因為咧其實呢、這個唔係因為呢、這個， 我都唔知道， 唔係因為呢、這個， 我唔知道，我唔知 道，因為呢個情況我試過最極端，唔係喺香港發生， 係 我試過喺嗱香港嗰個雨量咧，我最勁嘅大雨情況下咧係會暗我。可能知啦，都系打落嚟，基本上水泵都系废噶嘛。 系啊，睇唔到噶。寻日都系个水泵嘅时候，要交到最快咧，好似抽筋咁滑。 系啦，尤其是夜晚咧，你会听到个水泵声快到咧， 咁夸张真系可以嘅咩？ 发发 系啦，但系咧，我嗰阵时喺澳洲咧试过一次系嗱，澳洲咧当其时系冇咩台风嗰啲警告，3号、4号嗰啲冇嘅。但系佢净系一落大雨就好大雨噶啦。咁我试过一次系 即系完全冇话俾你预兆嘅警告。 我去问佢哋有冇啲咩即系嚟香港嘅保。背景歌啊，成成咧，佢哋當地就唔作，係天文台佢冇咁樣啦。咁 anyway 啦，都唔係重點，重點係咧，我嗰次喺高速公路下，咁我就開車嗱，嗰陣時晏晝5点钟啊，5点钟嘅時候咧，我一路往翻住我屋企嘅時候咧，轟一聲超級大雨，那個大雨係我見到光，但係睇唔到路，然之後係隔離所有都。就左右車窗我都睇唔到，但我點樣揸咧？係 點啊？ 我探個頭出去揸。 嚇！ 真係我睇唔到。如果我唔探頭出去，真係睇下地下條線咧，我係撞緊噶啦架車。咁所以我迫於無奈探個頭出去揸，但我又好驚隔離有車，因為其實我喺隔離咧，我係聽到咣咣咣咣咣咣咣，好似有坦克車同我一齊前行咁嘅。 即係如果有大車衝出嚟，其實你個頭係超危險。 唔使佢衝出嚟，佢貼近我少少，我個頭應該就中噶啦。咁所以咧，我探頭出去一路揸，一路揸，一路揸咧，好驚咯！我車已經入曬水啦。到我過咗嗰段大雨，其實一剎那嘅啫嘛。過咗個大雨之後咧，我係好慶幸我仲坐喺架車入邊。原來我左右兩邊都係變形金剛咁大架貨車，佢係喺我側邊咣咣咣一齊拍住行咯，三線一齊行車咯。所以咧，揸車人士咧，你切記一定除咗你要探，即係如果你迫於無奈底下你要探入出去睇，你真係要小心外面嗰啲車。咁你阿莫咧頭先講啱嘅，你打死火燈咧，即係俾後面嗰啲人睇嘅。但係香港咧，我覺得咧某啲嘅道路使用者咧，佢哋係唔中意打死火燈嘅。系啦，甚至唔中意打灯添。 可能有啲唔知添啊，因为我都系而家先至知咯。 我有问题啊，咁去到咁危险嘅情况，又唔可以停车嘅咩？即系唔可以停埋一边、 啊？ 你公路嘛？ 我喺高速公路，如果我停车， 高速公路唔可以行 下边。我已经睇唔到前面啦，我后面都睇唔到。如果我突然间搭车，后面咪撞咯。 同埋你谂下，简单在咁大雨，有咁多闪电、咁多雷嘅情况下、 啊， 你停喺度， 你快啲走。哦， 系啊，嗱，头先我就讲完呢、這个黑雨事件啦，但系其实我系被影响嘅，因为咧我琴日咧点解会知道黑雨呢，我今朝起身嘅时候咧收到屋企人打电话嚟啦，喂，你架车咧应该水浸喎，吓吓，系啊， 跟住因为停车场嘅咩？ 我拍咗喺停车场啊，我喺观塘区嗰啲工厂大厦停车场， 但系你地牢嚟嘅， 佢有小斜坡嘅，因为我拍入去啱啱佢有凹位，跟住我架车原来真系浸高咗咯，浸咗去我个底板咯。 差唔多到底板。 咁你架车而家 好在，好在佢冇上高啲，佢去到个底板，啱啱揩到底板底就停啦、嗯，即系嗰个水诶，嗰、个水上升到嗰个底板就停啦。因为如果真系高啲嘅话咧，我架车就个引擎应该就拜拜啦。 系 系，佢好在揩到边啫。 系因为寻日个雨势系真系好大，但系都某程度上都算叫好彩嘅，就系、是、佢凌晨先落雨啦。 系啊， 佢唔系下昼啊或者朝头早。咁佢都有讲咧，就系话咧，除咗嗰啲闪电之外咧，多处都有水浸。咁啦，咁跟住之後我都講啦，即係斜路係好恐怖 的、啊。 我連揸車嘅時候我都好驚，我好驚，喂，我經過啲水浸嘅地方會唔會、死火啊咁樣啦？咁而且咧，尋晚咧，原來其實咧都仲、有新界有啲居民係被困啦、 嗯， 九龍有好多死火嘅車啊， 見到啊， 跟住消防又去救援啊，又有好多交通嘅意外啊，甚至乎係有人受傷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冇事啦。係 啊， 咁啊，因為四名都係、消防員嚟嘅咁樣，咁啊一陣間再。再讲下咧，打雷咧，即系嗰个惊恐系惊成点，所以我寻日点样揸车啊？ 灯光阴星色近，不要心悸，就算连你虚伪，夜来心都想你跪。用我生活你混熟了的眼泪，容许我的感性寻觅结界的绮丽，迷途走进你的山林，忘掉了生命。Want you so bad, so hard, so good, so sexy, 挑衅性暗示，甚兴奋那点一碰丧志，指尖一伸，深深黑黑。神曲盛世都给我气质，日太广夜很黑，没规则可以。迷人是你，而未欲试，但还没感冒，你亦叫共我试一次。随戒指换新衣，自己不羞耻。你我与陌生的城市，来禁区碰上这刻，春风得意。最怕世界处处有检视，短短字字傲慢话语，摆进全我心虚秘处，停留在风中的 ecstasy。你与我是是是是与，忘记天国有天主，我一早得救吧，谁也不需得到谁宽恕。色气难情歌，听我吻上的艺舞，何用怕有宠我，陪我知道。 Jazz 加上钟舒淇，有呢一首《禁区》。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之陪，寻常志认真做。 就讲咗落雨啦，其实打雷我好细个已经惊嘅，我细个系惊到要揽住阿妈只脚先瞓到觉。 咁、我想问你惊打雷，咁你惊唔惊炮仗声啊、烟花声、啊？ 咁如果你惊打雷，惊咩阿妈只脚痛啊？ 系咯， 我以为你问呢啲， 系 咯，都系嗰啲爆嗰啲叶立鹏嗰啲嘛。 佢阿妈只脚痛都爆噶， 佢爆我啊嘛， 系咯。 咁边样惊啲啊？ 我系逢系一啲有惊吓或者我系预计唔到嘅一啲响声，我惊，即系譬如演唱会突然间去放煙花，放屁如果放喺好近，好近我塊面，我係驚嘅，因為我驚嗰啲臭味。 如果佢好近你塊面，你可能踎低執緊嘢咯， 或者佢特登控過嚟咯。黃金斌就係一個咁嘅人， 佢、都會啊， 佢 會啊， 佢經常性咁做，仲要走過嚟咧，我準備放屁啦，佢係鎖死你喺一個你走唔到嘅位置，你準備走你要一段時間，即係可能你嗰啲坐喺啲角落位啊嗰啲咧， 咁誇張， 係啦。咁即係 friend 先係咁嘅，不過 係啦，譬如波啊，即係氣球咧急爆嘅聲，我係 阿知啊， 神係知嘅，我好驚呢突如其來嘅一啲響聲。 咁開 party 你咪玩唔到啲踩波咯？ 冇可能。 放纸炮可能佢都麻麻麻地啊！ 好细只嗰啲咧，即系两只手指嗰只， 咁样 咧，嗰只 OK。我系即系直情你叫我掂个波我都唔得噶，我系惊噶。 阿波咧 咩啊？ 阿波咧， 我好惊。 波成 OK， 见头先我见佢即系波波哥咁，又有求于佢啦。啊，咁啊，其实咧。除了呢个闪电呢，原来有啲嘢呢是落雨啊打雷嘅时候就真係唔好做。咁有好多呢即係其实讲真啦，唔讲大家都知㗎啦。不过喺呢度呢即係借少少时间呢再同大家讲声，即係温馨提示嘅。咁成日都讲落雨嘅时候你就唔好跑啦。因为点解呢，即係落雨嘅时候你好容易跣低啊，又好危险啊嗰啲咁，大家都知啦。咁呢另外一样嘢就係呢，打雷嘅时候成日都话唔好企喺啲金属嘅旁边或者树嘅旁边。因为啲雷就会打落去㗎嘛。咁所以呢如果你真係擔遮嘅時候，盡量你一個膠個頭㗎嘛，咁喺個頂個位㗎嘛，咁你唔好話懶型咁掹咗佢呀咁樣啦。咁跟住呢，即係你擔遮出街嘅時候，另外原來唔盡量唔好玩電話， 電話都唔玩得。 係啦，咁呢個我媽之前成日都講嘅，你唔好成日呢企喺個窗，即係或者坐喺梳化嗰個梳化喺窗度嘛，你唔好喺嗰度玩電話玩電腦嗰啲啦咁講。咁跟住佢都有講嘅，佢就話因為盡量就唔好喺個即係喺啲雷下面就打電話或者聽電話或者玩電話咁樣。 有啲人都唔知㗎，油站其實都唔可以打電話。 呢個我知。 係啊，即係有啲人係唔知道㗎。尤其是唔係揸開車嘅人呢，坐喺架車入面呢又會講電話啊，成其實係危險㗎。因為油站係有指示話唔可以講電話添㗎。 是因为他说那些是什么摩擦， 他说有摩擦，因为他始终在油站里面嘛，他会有些小火花等等，他就不建议人真的在那里讲电话。 跟着还有不要刚才说不要在这里跑，也都不要赤脚行地下。有些人可能湿了只脚就觉得喂腌住只脚很不舒服，我就不如宁愿就可能除了鞋他。 赤 脚。赤脚啦。他就说因为呢其实呢因为很容易呢你打落去啲雷的时候，你不知道可能打落棵树或者打落地下那些嘛。你可能有机会你都可能有少少危险。你咁啱喺隔離嘅時候，你唔知嘅咁樣，佢咁講。同埋佢又講唔好沖涼，盡量打緊雷嘅時候。佢話 沖涼都唔得。 佢話因為沖涼房入面好多水管都係金屬嘅，咁可能會有導電嘅危險。 即係要小心啲啦，即係盡量地。 係啦，咁啊最後一個咯，咁啊盡量咧就當然唔好開窗啦，啲雨會淋落嚟噶嘛，同埋唔好伸隻手出窗出面。咁所以大家真係小心啲啦。 係咪啦？但係咧呢一個嘅聽雷聲同埋影閃電嘅人咧都要小心，因為我今朝收到有啲人聲嚟啊，即係一條好長嘅片咧，就係講嗰個人走去睇閃電啊。 走出去的就是呢個觀塘區在閃電咁樣，咁然之後咧就有啲人話啊好勁啊好誇張啊，但其實我都覺得好危險嘅，因為喺咁強大雨底下啦，佢雖然企喺天橋底嗰啲位置度睇，但我都覺得你已經係好近嗰個大自然啦，咁變相你就會有危險啦。咁但係有另一個嘅香港某啲嘅討論區入邊咧，都有人講嘅，就話咧睇完呢條片之後咧，發現咧琴日大結局咧呢一個《降魔的大結局》咧係呈現咗喺香港嘅。因为咧， 我冇睇啊，冇。 因为咧喺嗰条片入边咧，其实琴日嗰个大结局咧就系讲佢打海魔，咁啊揸住个的士喺个海入边，就喺个大海度行驶佢嘅的士。咁琴日咁啱呢场大雨咧，拍呢条长嘅短片入边咧，有一个节录咧，就系、是、有一架的士真系越过嗰、那个红海咁嘅位置，系成个水，好似一架架水上开船，但系开的士咁样。啲人就话活现咗呢一个大结局出嚟， 系啊。所以啦，即系无论落雨啊、打雷啊，又或者打风啊，所有一啲户外嘅事情咧，盡量就唔好做啦，因為頭先都講啦，尋日咧都有啲消防員就受傷咁樣，所以即係為己為人，所以盡量咧一有一啲危險性嘅情況之下，就唔好喺户外度玩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据了解，本港今日没有新增本地新型肺炎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今日不举行记者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预计，今个月公布的失业率会再创新高，又指失业率有机会维持在 5% 至 6% 一段时间。他又透露，发展局正是和建造业研究新项目，协助将长工当作省工聘请，未能够受惠保就业计划的建造业雇主，初步估计涉及40,000工人。三名男子六四当晚涉嫌在旺角堵路，被控在公众地方扰乱秩序和袭警，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一名仍然留医未能够出庭，案件押后至到下个星期三或者他出院的时候再应讯。另外两名被告就获准保释，案件押后至到8月3日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6月4日晚，旺角有人示威堵路，警方驱散的时候，有警员被雪糕筒打中，导致骨折。处理主任裁判官严信仪处理保释申请的时候说，几个月来重复又重复的画面，不相信被告或者他们的家人会看不到，反问有没有考虑自己的行为会伤害到很多人的心。在台湾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投票结束，随即在票站点票。罢免案主角韩国瑜朝早去过山区视察，他在市长官邸出发的时候说昨晚睡得好，又引述太太叮嘱自己以平常心看待，强调尊重民众的选择。罢免案领衔人陈冠荣、总统府前秘书长陈菊、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今日先后投票，其中陈其迈说投票可以给大家一次重新思考的机会，希望能够重新团结，让城市再出发。根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罢免门槛是574,900几票，同意票要多于不同意票。如果通过罢免，韩国瑜就成为台湾地方史上首位被罢免的市长。在北京，文化和旅游部发出安全提醒，建议国民切勿前往澳洲旅游。文化和旅游部在官方网站说，近期由于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澳洲国内对华人和亚裔的种族歧视言行和暴力行为现象明显上升，提醒内地游客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切勿前往澳洲旅游。澳洲政府指出，中方的讲法没有任何实际依据，贸易官员批评中方的指控错误，表明拒绝接受。外电报道，中国是澳洲的重要贸易伙伴，但是两国关系近年转差， 中國被指干預澳洲事務，以及在太平洋地區尋求過度影響力，引起澳洲憂慮。澳洲近期呼籲國際社會調查新型冠狀病毒源頭，被指是針對中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朝早仍然有雷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些水浸的封路，就是观塘道小隧道去旺角方向的全线近 APM 一段仍然需要封闭，西龙排到过去汇景花园，但是反方向去油塘方向已经是全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就是较早前受到水浸影响，观塘道小隧道曾经来回方向都是全封的，但是现在往旺角方向全线仍然封闭，不过去油塘方向已经是全线重开。不过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翠屏南村。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是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现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现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的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另外，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敬业街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考明街。在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屯门近荃湾西港铁站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跟住提返呢一个封路啦，就是受到山泥倾泻影响，现时飞鹅山道介乎基维尔营地至到白花林路之间一段全线仍然封闭的。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啦，现时山泥倾泻警告同埋系雷暴警告都系生效㗎，记得要特别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过凌虹桥面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赤鱲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事问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爸爸，头仔开唔开心啊？ 臭仔有阵时虽然攰过翻工，加埋你喺屋企尖叫同埋发狂，令到我觉得你好似大爆炸一样咁嘅灾难嘅。不过有阵时你又识得喺爸爸需要支持嘅时候讲翻句， 爸爸加油， 又真系令到我由心嗰度开心翻晒嘅。但系你要记住啊，爸爸锡你唔代表爸爸会中你噶。 知道爸爸，爸爸你要加油啊！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EDM Electronic Dance Music 代表人物美国二人 DJ 组合 The Chainsmokers。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Huang on the RTHK Radio 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有 The Chainsmokers 专访。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翻翻嚟啦！寻常试认真做啊！直播室入边有莫莉啦、斯培啦，仲有 Dixon 喺呢度。咁又嚟到星期六，我哋呢个 Game On 嘅时间啦。今日出题系斯培喎。 冇错，咁啊，今日咧带嚟嘅呢一样嘢咧就非常之得意嘅。 系啦，喂，上个礼 自己觉得好得意啊！ 上个礼拜咧，我俾大家估嗰个物件咧，我就已经放咗上我哋社交平台噶啦。咁啊，有兴趣睇下咁嗰件物件系咩咧，就摆上去。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摆完上去之后咧，见到有啲嘅留言咧都话，哎好得意喎，咩嚟噶？咁有人问我屋企系咪好多呢啲古灵精怪嘢？ 一开头大家觉得好得意啦，我哋估到咁， 系啊， 知道咗真实物件就扯。 啲人一听嘅时候，咦，系咪我都有噶？咁 真系，唔系个个都有， 系咯。 但系你咁公开嘅， 系咯。 今日咧，咁呢一嚿嘢咧，其实我俾啲 tips 嘅，咁就系喺屋企可以用啦。跟住系阿妈叫我买嘅。平時呢是最新的產品來的，這個是即是以前我們是未見過的最新出的，那就估一下，你可以講問題問我，然後我告訴你 yes or no。 屋企用阿媽買，還有什麼？ 阿媽叫買， 阿媽叫買，還有什麼？ 最新款的產品來的、 新到是不是我們都沒可能知道它已經出了，還是這排 hit 啊？ 話說阿媽經過旺角的時候見到乜乜街那裡有得賣的，那她就說哎呀好想要啊，然後我就上網幫她買了，那她就 哦，即是你阿媽的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但是阿媽覺得大家都可以用的，她還想訂很多給家人用。 我覺得呢思培呢很有自信，今次是她是答我們很多的問題，她覺得我就算答你們多問題都你們兩個都估不到的啦 但是至於那件物件是實不實用呢就後話了， 即是她任我們問控制， 那我就問是不是无限问题先？ 无限问题啊！哎呀，一人问两条，有时间关系嘛。 呢样嘢头先你话嗰乜乜街有得买嘛？喺乜乜街买嘅时候，嗰度系嗰啲铺，纯粹系一档口仔有得买啊？定系有啲人直情攞出嚟要介绍啊？ 有人介绍嘅，因为新产品嘛。 即系深水埗嗰啲都有噶咯。 這個不知道，在旺角見到，所以我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我在想旺角好像沒有街頭叫即是那些深水埗試玩那些呢， 有 旺角好像沒有， 有 什麼女人街有的嗎？ 果然是女人啦， 剛剛唱歌買完髮夾所以我知道 哦， 咦，今日可能見過喎， 冇啊，行個街頭就走啦。 OK， 咁啊，咁啊，未必估到啦。 我反而想問個問題就係、佢係300蚊樓上定300蚊樓下？因為喺女人街好大分別嘅啲嘢可以。 後者，喂，300蚊呢個 range 其實去到300好貴㗎喎， 就係所以 300蚊貴㗎啦， 超過500蚊。 如果我喺女人街買要300蚊，我真係覺得貴。 我都唔會咯， 未必有啲可能真係會嘅。 嗰啲髮卷嗰啲啊，係嘛？ 唔係，吸引你遊客價。 咁啊係啊！你如果你是游客的话呢，他那些牌呢都250 的。 是 的。 那些挂牌都250。那如果你懂得去看你30蚊应该有走了。胶一塊胶来的。那些旅行牌那些胶那些牌啊。牌那些英文不是那些英文不合逻辑那些牌啊，就是给你写名的，就是你行李带呢写名那些牌。 但是30蚊买到什么不是坐底 的。正常你看你都觉得即是30蚊差不多了，是吧？ 唔係佢叫你講價嘅，即係或者你還個價嚟啊咁 啊！我啊，我啊試過啊，真係講起自己都覺得威嘅。嗰次咧走 講價啊，你勁 真係啊！我走去女人街啊，見到隻錶啊，咁點解我睇嗰隻錶咧？因為我後前幾排行過商場見到隻錶，我冇問咩價錢，咁啊就係睇啦。睇完之後咧，佢開我價喎，280蚊。啊，唔係280蚊，佢開我價380蚊。然之後我就同佢講咁啊，我睇下先咯。我行出门口，你话咩价？你话咩价？80。 哇！ 跟住 佢太淡啊你！ 黐线嘅，你走啦咁。 正常啊。 哦，好啊，咁我走咯。咁我转身走，90啦，90咯，90咁90成交咯。 真系成交， 系啊，成交啊。 哇！ 不過佢哋 三分一價錢 嗌翻你走噶，咪嗌翻你翻嚟。 但係佢嗌離譜啦！之前咧，就算係去外地啦， 都已經覺得好勁噶 咯，冇人性啊！ 低啲嗱，不過呢個係幾年前發生嘅，唔係最近嘅。而家劈我諗唔得啦，因為逆市嘛，逆市佢唔會俾你掠咁多嘅。 唔係喎，反而逆市可能多啲。 唔知咧，但係我幾年前發生嘅，但我劈到啦，總之。 啊好啦， 恭喜曬， 好嘅，勁啊，威啊， 估呢嚿嘢。 好，仲有冇問題要問先？如果唔係就俾你哋聽。 喺身上用嘅。 身上用嘅。 身上用。 冇错，这个是可以帮你做一些治疗的。 按摩器又是。 不是。 真 咩自由？ 有咁自由， 劲 系 咯嗰个 心灵定系边一忽都有得治疗咧？ 按摩器有两样都 按摩器好嘅，两样系都治疗到我 OK。 心灵同埋生理都治疗到嘅。 size 系 both 系诶， 唔系 两样 size 好奇大啊！ 好开心嘅用完之后， 哦唔系个 size 咧， 畅快嘅， 畅快应该畅快过，我妈好似觉得几畅快嘅 系。系人都用得 size 啊，好大个成个箱咁。 男女都系用同一个形态嘅系咪？ 是冇错 ，size 成个 A4 盒咁 ，A4 纸盒咁大噶，成已经覆盖晒成个盒。 咁我觉得似系按摩啦，按背嗰啲按背机。 按摩枪我估，因为呢期真系好 hit 噶 ，hit 到你而家咧，直情咧唔知点解咧，你去嗰啲咩电话公司定唔知系嗰啲咩咧 send message 过嚟，真系话俾你。 又有啲似，真系有啲似。 按摩枪 之前去成千几蚊噶嘛，而家几嚿水都有卖噶嘛。 几千蚊啊？ 系咩系咩？ 唔同嘅品牌， 哦 唔同 品牌 嘅。 哇，坐到你好劲噶。 系哇，真系坐到砰砰声噶。 系啊， 每日啪啪啪啪咁噶。 跟住咧， 好容易我试过 系。 系啊， 俾佢揼一次。 嗱呢个。這個窗又真的不要亂開度數開太高，因為有些不懂用開度數高是揼傷筋的， 是 啊， 大力嘛，但沒力又不好用， 是沒力不可以太弱啊， 我喜歡大力， 但有沒有頻率教的這隻上個禮拜有頻率㗎嘛？我上個禮拜我嗰個冇頻率，因為有啲 係 有頻率嘅。 的神上個禮拜嗰個就係一啲咧美容用嗰個嘅 收面機啦， 收 面器啦，係啦，冇頻率嘅一有冇度數升㗎？ 可以嘅。 嗯、 可以有度数，但系冇频率嘅，点解咧？ 有度数 系啦， 即系唔系打枪， 打枪咪有咯？ 打枪咩啊？打枪 按摩枪 ，sorry， 按摩枪有， 按 摩枪咪有咯？ 咩啊？按摩枪加 冇 频率啊嘛，但系有度数。 按摩枪有度数冇频率嘅有啲。我屋企嗰支系冇频率嘅， 系喎系喎， 系屋企嗰支冇频率嘅，系度数嘅啫。你教一二三四五六度嘅，五六度 嘅 啫。 呢个冇嘅，呢个自己控制嘅。 喂，系咪 level one 啊？听声系嘛？可以 听声， 好 听下，好得意噶。整整先。 Game on level one。 好直情冇拎啊， 系咪冇嘢噶你？ 头先就系托过去个箱咧，个箱入面轻到系冇嘢冇分别噶。 有冇价感？佢搵唔到个开关掣喎， 听唔到。 有得揸嘅呢个 吓， 有得 揸。可以揸嘅，俾你揸下啦。嗱，你揸喺呢个呢只手嚟啊。 榨汁机。 揸。 哇，淋过一嚿好似波嘅物体，但系冇声。 系啊，冇声啊，所以我发现其实要打开先有声，但系佢个声咧唔系你上次嗰啲。 你心想嗱，我同莫莉唔睇，我转身。我俾你俾大家听声，因为听众们都有得估， 好 唔 好？ 我已经估到大概咩？佢似系嗰啲量血压嗰个， 但系其实咧呢个只系一部分。你讲清楚，我今日估嗰样嘢系咪？ 俾我掂下，系啊。 佢似量血压嗰个泵咧，即系个淋嗰个波啊！即系你咧量血压嘅时候， 血压计咯， 揸实佢，即系压实只手先可以量到血压嘅嗰个波咯。 但系等阵先，你而家摸紧嘅嘢咧，只系呢一嚿嘢嘅一部分。 我知啦，咩？我知咩嚟啦？我知啊， 可能。 应该是 一首歌翻嚟开股咯。 好啊，好啊，我都几可肯定，我都 几 可肯定，我估得好近。 我肯定你估唔到。 几唔 firm， 我估得好近，即系都唔系仲系近啫。好一首歌啊，大家一齐估啊，究竟思培今日带翻嚟嘅系乜嘢？ 诶，咁有趣嘅。 六岁所爱，从未太进言，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问不出？ 星飞过藤蔓。 哇，好啦 ，level two 嘅时间 系啊，直接咧，我想俾你摸晒成嚿产品。 好啊， 咁因为咧，个声音真系唔系好大啊，因为咧，我都觉得好奇怪呢嚿嘢，我俾阿望摸下先。咁呢样嘢咧都几大嚿，其实系咪好大嚿咧？都话噶啦， 可唔可以唔好显露一个咁嘅样子出嚟啊？ 唔系啊， 间间地啊，好似好兴奋、好开心咁样，做咩事？ 林伯伯噶， 我觉得嗱，佢话林伯伯，我就估我估嗰样嘢应该啱啦，因为呢个嘢咧，我屋企有。 是 是啦。 阿 Auntie 有咁紧贴潮流啊。 哇佢淋得嚟有嚿嘢硬㗎喎。係薄住条管㗎喎。 係啊。 越嚟越似。 最嗰个管呢可以蹦蹦蹦。 呢嚿嘢摆人体嘅。但係个个都 係。摆人体。 唔係摆喺人嘅身体上。 咩事啊你。 摆喺人嘅身体上。但係。 唔好成日玩埋嗰啲嘢。 係身体一个部位用到嘅啫。大部分嘅功能。 啱啊。 在上半身以上， 哎，不是真的被你估到是 吗？哎，玩估这些东 西，真的上半身的， 那我就知道应该是了。 可以俾你頭先，我咪話揸到個波波嘅， 揸咩？ 嗰、那個係啦，即係嗰個好似量血壓嗰個波波咧，就泵氣泵落件衫度， 個泵 得啦，估到啦，係啊，係佢啊， 你又識㗎呢啲嘢？ 係佢啊， 好新㗎咯， 摸多陣先，唔敢翻，係啊，係佢，係佢啦，係佢。 哇！你咁潮嘅師奶界， 梗係潮啦我。 啲神師奶界好潮喎、 啊。真係嗱，等阿莫你估先。 好，阿莫估覺得係咩咧？ 托喺條頸係咪搭飛機嘅時候嗰啲啊？ 但係你唔覺得佢高得滯咩？ 我 咁 大 嚿咁樣嗰啲 滯咯，成件浮嗰啲叫咩啊？ 浮浮牀嗰啲啊，救生衣咁用喺邊度先？ 好明顯就係上身啦、 啊。係 係啦， 可能是不如腰度咧。 吓、啊、腰会坐垫、啊？ 腰风嚟嘅可能系 唔会唔会唔似 冇技巧嘅引导， 唔似系咯，好渣 冇技巧啊！ 只会好渣，我觉得系托住条颈嗰啲 friend 嚟噶啦。 可能是坐呢即是坐你的 pat pat 有时痛 呢你算啦估到啦。 来来来讲讲讲。 莫你估啊估是颈枕啊是不是 累近啦。 我都是估气剪颈枕。究竟啱唔啱呢 啱一半啊。 啱一半 因为呢个是有医疗用途的佢话。 有医疗用途都是颈枕啫是不 是 是颈枕但佢话呢是可以帮你拉返长啲条颈嘅， 哦，即系都系气气剪颈枕啦。 做咩啊？ 因为你成日咧低头族。 哎呀，唔系啊，着恤衫咧颈长啲好啲噶。 哎呀， 你知唔知着恤衫嘅人？ 我知道，如果唔系会冇颈啊。 系啊， 嗱，开出嚟俾你睇下。 但系咧呢、這个颈，阿师培形容嗰个医疗咧颈长啲咧，唔系好似莫莉咁咯。哇，做咩突然间我条颈变长啊？唔系，因为低头族咧经常打机啊。搭低头咧，嗰条颈咧一路缩一路缩啊，咁就帮你拉翻涨。呢、這个颈枕我屋企有啊，我阿妈就系打一路睇煲剧嘅时候咧，一路接个泵咧，然之后就拉长呢条颈睇咯。 我都话啱时好紧贴潮流啦， 咪、啊、可以打开佢噶， 打佢啦， 冇错。嗱，由阿莫帮我哋打开佢，究竟系咩嚟嘅呢？ 噔噔，真 有冇见过啊？你见过咩？ 见过，我见过啊！ 估到系啲咁嘅嘢。 嗱，咁其实咧呢一个咧就叫做颈椎牵引器，即系 exactly 诶 ，Dixon 系咪屋企系咁啊？ 颈椎牵引器 系啦，咁佢咧其实系一个平时见到嘅颈枕啦， 有嗰啲咩诶嗰啲叫咩啊？ 咩啊？味道啊， 系啊，咩味道嗰啲？ 樟脑 系咩？哎呀，因为我阿妈好中意搽完嗰啲膏咧，跟住用呢一个嘢。 驱风驱风嗰啲啊， 系啦。咁咧就佢有三层嘅，咁你就当个颈枕咧有三个黐埋咗一齐。咁佢头先讲个 boom boom 咧，就系帮你调整翻你平时咧低头族啦，可能成日都耷低头啦，点样可以拉长翻条颈？ 我睇嗰啲广告咧好靓噶，但我整到咧好似真系颈椎骨折咁嘅嘢噶，好似要上咗个颈枕咁样啊。 讲咧，如果系托住条颈，等我揿电话嘅时候冇乌低身咧，我觉得应该要调翻转咧，系呢边系呢边系头啊！ 你啱喎，我屋企系调转用噶，我唔系嘅，骑埋喺后面嘅，个软垫喺条颈度噶。 应该我化咗妆啊，所以我就咁样揿住啦。应该要咁样先至可以咁样托住条颈。如果调翻转好似头先咁咧，系难啲噶。 因为个魔术贴应该摆喺后面嘅。 嗱，即平时咧，我哋颈枕咧系一个 U 型咁样噶嘛，咁咧就将嗰、那个U 型嘅弯形嗰个位咧，即系唔可以打开嗰个位咧，咁就摄喺个后颈嗰度啦。但阿莫就觉得调翻转嘅， 系啊， 应该前面先系摆颈嗰个位。 系啊，因为如果唔系咧，托唔起条颈呢啲位啊。 哇，阿伯冇呢个系打铁打眉喎。 系啊，但系我觉得咧，呢个系咪真系有药用功效咧？即、就、系、是、我觉得好似施培又俾人揿咗一嘢咯，当所以。 呢嚿嘢貴唔貴啊？ 你買幾錢啊？ 唔係好貴，因為網上買平啲，好似七八十蚊到啦。 哦，哇，七百幾蚊嘅話，我就真 係七十八十蚊到啫。 咁都， 但係好似聽 Auntie 講話咧，喺旺角嗰條街度買二百幾蚊，咁所以就我見到呢個平咧，就俾佢玩下啦。 嗯， 咁呢一個就係頸椎牽引器， 都幾得意嘅， 好勁啊！你估到喎、 啊，下個禮拜，下個禮拜睇下有冇啊，攞啲咩翻嚟玩啊？ 好啊。 第二天，咁啊好彩，师培都冇俾人当水鱼咁浸， 系啊， 咪当个教训咯。 都 OK 嘅，唔系咁系我哋唔啱浸啫呢个。 唔系有药用价值，你真系觉得有？ 有药用，有药味添，而家条颈极重药味啊！但系 OK 嘅，咁啊，你诶条片咧就放上呢个社交平台，咁啊自己去上去睇下啦。 好 啊。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六点，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依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个水浸的封路，受到水浸影响，现时观塘道小隧道去旺角方向近 APM 一段全线仍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汇景花园，但是去油塘方向已经是全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不过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去旺角方向车多，龙尾排到过去观塘警署。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多车啲，龙尾排到过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咧交通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李郑屋游泳池。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会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八雀街。咁另外后少少近九龙城汇顺处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夜晚的7:06，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毒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犯法的。最后再提醒你，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二台六月深一分，美联航空玩得好认真。 每次做节目，我哋都会精挑细选一首好歌献给你。 打鬼的是鬼烂蛋，在一个 CD 柜拿出来播的嘛。 不是的，我很认真的，什么是鬼烂蛋啊，我认真找的，做节目前五分钟。 听好歌梗系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章、阿土的《Made in Hong Kong》啦。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 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后中咁啊，继续翻嚟个寻常事认真做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思培啦、莫莉啦、迪臣啦，你有冇想讲啊？俾你讲啊！ 俾你讲晒啦， 好，俾你讲啲你讲到噶啦。 好啦，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吓，而家咧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87%啊。咁啊，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6点钟噶。咁而且咧，山泥倾泻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噶。咁啊，出街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咧，可能路面嘅情况啦，咁留意翻天气啦。 哦，系啦。喂嗱，近排咧咁啊，天气即系时冷时热，又然之后突然间又落大雨， 又好天又落雨，又好天又落雨。 系啦，咁啊，但系好多人咧都系不忙出去外地活动噶，就例如咩咧个外地，即系例如沙滩啊。例如就即系而家话开放翻啲泳池啊，咁大家会出去做翻运动啦。哇，跑步劲先犀利啊！ 好多人系嘛？ 佢咧放宽翻个跑步劲之后咧，我直情嗰一朝就走去经过见到啦，等望下啦，咁去跑下步啦。哇，逼到咧，我以为比赛啊嗰日有 咁夸张， 好多人，好多公公婆婆已经去嗰啲缓步径咧，系咁散步啦。 但其实咧呢一个疫情即系虽然可怕啦，但系有啲事情系好嘅，即系大家开始真系中意去户外行下，真系开始注重翻健康啊，中意运动啊、卫生啊等等呢啲嘢， 都多咗好多人行山啦、 啊。系啊，即系大家不停咁 post 嗰啲行山相啊，边个石靓啊？ 我身边有一啲系以前成日去旅行嘅，唔中意行山嘅，即系觉得行山好攰啊。好好唔知点啦，总之唔中意啦咁样。而家去行山咯，因为冇得去旅行啊嘛。 你又啱， 咁佢咪去行山咯。 系，但其实香港有好多靓点噶嘛，所以其实如果冇得去旅行，即系焗住大家一定要 explore 下香港有咩正嘢。 有冇边度放风筝好啊？ 放风筝啊？元朗咯，我去过，之前去锦田咯，再唔系去塔门咯，再唔系就去。 我见过大埔海滨公园咧，系好多风筝胜手 嘅。系啊。 好犀利喎！嗰啲人 有段時間咧就係好笑噶，佢嗰個風箏咧喺大埔嗰度咧，有段時間係興 LED 燈嘅、 會閃燈嗰啲， 夜晚咧，跟住好笑嘅，跟住話試過有段時間就係佢哋咁樣做啦，有新聞出過嘅好似話，跟住有人以為有 UFO 咯，但係原來佢哋只係喺嗰度放嘅 LED 燈嘅風箏。 係咯，好多人都即係放下風箏啊，去 camping 啊，而家最多人去 camping。 係啊，電視節目都有一個啦。 啊，係啦，去 camping 啦。 小心去 camping。 系啦，咁但系我而家就真系话，最近咧，其实见到好多人开始外出活动翻咧，好想增值自己啊，考翻一啲牌。咁、所以咧，我都报咗名。 而家增值自己，考翻啲牌，一技傍身真系 系啊， 应该要噶。 我报咗名啊，听日我去玩独木舟。 系咩？ 系啊，我想尝试去。 你考独木舟牌做咩啊？ 唔系，咁你一路玩 遇到逆境嘅时候，可以搭船走。 我自强。 我上网 search 嘅时候咧，我知道近排咧都有啲身边朋友原来系有去玩独木舟嘅，亦都有人撩我玩。咁然之后我嗰时都未有兴趣玩。咁但系咧，我就 search 系咪要考牌先玩得啦？原来系你冇牌嘅情况下咧，你都可以租艇玩嘅。但 系 考牌系为咩咧？系真系要考嘅，我觉得要考星星啊，即系考一星、二星、三星级。咁就系考嚟做咩咧？for你自救命嘅时候用啊。因为咧玩独木舟 咧，首先就系如果你要自救嘅时候，你要首要条件就系你揾到一只独木舟，你先可以自救到自己。 唔系，咁你会租艇出去噶嘛？独木舟就系你喺个岸边租艇，咁然之后你就撑出去玩。 我意思即系你自救嘅时候啊，即系如果你突然间方圆十里，你有啲咩事嘅时候，你都揾到一只独木舟，你先走到咯。因为其实你考咗牌， 那个自救唔系话你喺荒山野岭有救命啊，俾人斩啊，然之后我要去揾独木舟爬就唔系，而系你单独一个人出去玩独木舟嘅时候，若果你跌咗落水，架艇翻咗，你点做？ 走咯，游翻走咯。 咁所以你就要上堂咯，你咁讲，因为咧好多人就系以为自己好犀利，我识游水，好劲，我唔着救生衣，单独自己出海去挑战外岛。香港好多外岛好靓嘅，咁但系咧佢单独出去挑战咧。单独玩咧，系曾经发生过好多次嘅意外咧，就是、因为佢出咗去，净跌咗落水，又冇着救生衣，有咩事咧就冇人救到佢啦。咁但系点解要上堂呢？就是、因为你要学一啲可能，例如你同两个 partner 两个人出去，隔船咁大只，反咗就反咗。咁你点样可以喺你自己嘅艇上面去救翻佢只艇之余，令到佢可以安全上翻佢只艇咧？呢啲就系要学啦，系啦。咁所以其实系有一定危险性，同埋欺山莫欺水啊。 冇错，所以你上一堂即系学咗咧，就最稳阵啦。 系啦。海上活动是很紧要，所以我听天都要自我增值啦， 加油啊！ 就去上堂啦。 但你小心啲，呢两天都话狂风雷暴。 我怕啊！我已经睇咗啦，睇咗呢一个嘅天气啦。 系啊，仲要话听日咧雨势咧有时会颇大添啊。 系啊，可唔可以祈求啲好啲啊？祈求祈求听日吓好天好天。咁但系咧，我就即系自己有即系做呢样嘢啦。你哋有冇谂住考啲牌咧？ 我成日都话噶，我呢一两年里面咧，我其中一个想考嘅牌就系呢个潜水牌啊。我仲记得我连师培有一日咧都已经打埋电话俾佢啊嘛，几过分咯、啊、我自己。 系啊，你问佢嘛？ 系我话喂，有冇兴趣啊？我净系氹佢咯。 你唔打俾我问我 咩啊？ 你 而家咪问咗你咯。 你而家问我，点解你唔打俾我问我？ 我点知你去唔去啊？你已经识游水又教水，我点知你又冇啊？ 不过潜水咧系近呢几年，我身边啲朋友个个都考啦，开始、嗯、考咗啦，我身边好多，所以令到我都有兴趣考嘅。 因为对于我嚟讲咧，点解我会想考呢？一嚟因为我都中意一啲关于水上面，我好想睇到一啲 你中意睇海龟啊嘛？ 咩啊？ 你中意睇海龟啊？ 系啊，好中意睇海龟啊！我上次又睇唔到啦，喺日本 系咯， 咁跟住。之后咧，我就突然间喺度谂，因为我上次有啲系浮潜，咁、嗯、我就冇潜水，咁、嗯、我就突然间喺度谂，有好多靓嘅地方，可能都系菲律宾啊、泰国呢啲，即系对于我嚟讲更加言语唔通嘅地方嚟嘅。咁、嗯、我就又成日都会走去泰国，有阵时会入岛噶嘛。咁我入岛嗰个地方附近出咗名，系都个水景，即系个环境、 水星、 水世界都好靓，好适合浮潜或者潜水嘅地方。咁、我又谂。啊！如果我真係學咗嘅時候，起碼有啲咩事，原來個氧氣樽係冇氧氣嘅，咁起碼我自己都知先啦。我唔使話好言語不通地，我唔知道點樣同嗰啲人溝通，或者我自己可以自己 check 一次啊。嗯、即係我自己都會去到一個哇！頭先阿的神都話欺山莫欺水，你去到嘅時候，你一定要有翻一定嘅知識，你先會有更加大嘅安全感。因為我上次浮潛咧，我都覺得嗰個嘅。冇嗰、那個安全感係好差噶，因為你會覺得成個海咁大、嗯，你自己一粒 好微塵啊！ 係啊，就算我直情已經著曬所有浮嗰啲叫咩啊？ 救生衣 係啊，救生衣嗰啲我已經係浮起咗個人，但我都會覺得好有呢個嘅危險嘅感覺。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學識咗一啲嘢嘅話，我會減低呢個危險嘅感覺，而我可以睇到呢個海洋世界有幾咁壯觀咯。 即係都係自救啦，即係處於 唔係咁，同埋呢個大自然真係好靚嘅，即係如果你要睇多啲嘅话、嗯、就要即係上下課程，即係唔係 sell 大家一定要去學啊、嗯、不过你要真係學完你先睇到囉。 你有冇諗住考咩呀？ 我諗住呢去考 潛水啦。 唔係潛水住，唔潛水住，等我一陣先啦。 唔夠 quota 啊，抽到人先考 先開到班啊。 諗住考學車，因为呢但其实我自己好驚嘅，因为好痕雞嘅人啦。咁、嗯、但係呢我就諗啊，将来呢如果有小朋友呢，咁我就可以车佢返学啦。 係囉，諗跳晒 step 喎。 係啊，人生要好。 但其 实 你唔 驚 啊，冇呢都考到。 你知唔知我要爆样嘢俾你听啊？有一日咧，我哋咪做嘢做到夜晚嘅，咁、啊、我见佢第二朝早又要翻工，咁我就话十二点几我放工，做完节目之后我就话，不如我车你翻屋企啦，因为佢都系我个附近嘅嘛，即系 好 方向啦、 啊。 跟住我车去嗰阵时候，佢就哇，我而家咧睇你揸咗咁多次之后咧，我个人都定咗，跟住就话连你都识揸，跟住我就唔惊啦，咁 冇压力啦， 我都想去考咁同我讲，我几想喺公路抌低佢啊，我咩意思啊？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大家都系女仔，咁同埋即系我觉得你揸得咁稳定，我就觉得俾到信心我。 唔系噶， 我 呢 考， 我呢考之前好蛇龟噶，佢考之前又成日担心自己左右唔识分啊，又唔识路啊咁样，所以我觉得你都考到。 系嘛？好，所以咪俾个目标自己，同埋而家好似有啲咩基金嗰啲咧，系可以赞助啊嘛。 哦，唔系上 咩 进 修基金， 进修基金自己睇下啦， 自己睇下啦。 但系我咧就真系想考个牌啦。除咗独木舟之外咧，我最近迷上电单车。 嗯， 我好想考电单车。 你跟阿波啊、方志浩佢哋啊， 佢又想考电单车。 佢哋睡咗我好耐啊，我唔肯啫嘛。 啊，即系考电单车牌。 系啊，佢哋学紧啊，好似话 系咩？ 唔知真定假啊？ 嗱，点解 我唔知系咪真系学紧啊？可能吹水。 点解驱使到我想玩电单车咧？系有段故仔嘅。你哋有冇听过一个叫做Cafe Racer？ 冇。 嗱 ，Cafe Racer 咧 ，Cafe 嚟嘅。 其实咧系一个好源远流长嘅一个电单车文化啦吓。呢、這个文化我睇完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哇，好有兴趣了解啊。Cafe 大家去得多啦，系咪？ 系啊，咖啡厅系咪？ 咩系 Cafe Racer 咧？咁啊，大家就当我古仔听听啦。咁因为其实系真事嚟嘅，呢件事咧就喺五十年代嘅时候发生嘅。咁当其时咧就有一个嘅London 嗰边咧就有一个叫做Cafe 嘅文化，就係一班電單車隊咧，一班電單車友咧，好喜歡電單車嘅朋友咧，就會聚喺一間 cafe 度傾啊，電單車經啊咁樣啦。咁但係當其時咧叫 Ace Cafe， 咁呢间 cafe 入边咧就喜明堂啦，就系因为一班热爱电单车人士咧，经常喺嗰度打趸，咁啊倾车。佢哋唔系净系倾嘅，佢哋系有一个嘅比赛嘅。佢哋呢个比赛咧，就系因为咁样喺嗰个嘅电单车嘅文化界入边咧，就变成咗呢个 cafe racer 啦。不过 cafe racer 咧系贬义嘅开头，系笑嗰班人嘅。因为那班人成日都以为自己是电单车手啊，赛车好劲嘅，揸电单车好快嘅，但他哋只是stay 喺嗰个 cafe 嘅世界入边，好快啫。佢哋只是做咗 cafe 嘅车手，咁所以咧佢哋就变成咗呢个叫做 cafe racer 嘅名字啦。咁但系后屘有啲人听得多，知道佢哋个故事咧，就开始觉得咦几有趣，好想 join in， 就越嚟越多车手咧想喺嗰个群体入边度一齐玩啦。咁但系唔点样比赛咧，我都睇到，我都几有趣嘅，好电影嘅。嗱，平时我哋睇一啲电影世界咧，人哋斗车嘅时候，通常外国嗰啲咧咪好兴，唔知点解有个 sexy 嘅女仔就走去一个点唱机嗰度，然之后入几蚊，跟住就播歌，跟住出面啲电单车手咧就跟住就开始趁住个音乐咧，个电单车画面就一齐比赛，好犀利啦！原来系真嘅。呢件事咧喺呢间 cafe 入边咧系发生过好多次噶啦，就系、是、有一啲嘅比赛人士咧，就两个选手坐定喺度，然之后咧有一个靓女或者有一个人啦，就走去点唱机嗰度点唱，投咗币之后一起歌咧，嗰两个选手就要跑出去个 cafe 外面攞翻自己电单车，由点对点，由一间 cafe 去到另一间 cafe， 再翻去原本嗰间 cafe 咧。就叫做完成比赛啦，只要喺三分钟嘅歌入边，边个可以来回最近，即系来回啦，翻嚟啦，停车嘅时候最近嗰个点唱机咧，嗰、那个就为之赢啦。 咁即系你考个牌系只系想玩呢一个？ 唔系，我想考呢个牌嘅时候，系因为我俾呢个故事文化吸引咗、 嗯。 我原来香港咧系有呢啲嘅车手， 嗯、 即系佢原来香港咧系有一啲嘅慈善活动咧，系每年都会搞嘅。咁咧就系做一啲男士前列腺炎。但前列腺癌啊嘅籌款活動，咁亦都好多電單車手咧會走出嚟一齊玩。哇！睇完呢個故事之後，我覺得哇，好熱血啊，好有男仔嗰種平時你玩玩具，嗱我唔玩玩具，大家都知啊，即係嗰種好愛車啊，好有男人浪漫嘅感覺，就令係啦，仲可以做善事。咁我就覺得好想考呢個電單車。咁但係今日咧，我同你講嘅呢個題目咧，就係呢樣嘢啦。 港珠的百科全书，根据车辆的历史记载，单车是最先出现，之后就出现电单车了。世界电单车的发源地是在欧洲、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以及北美洲的美国。而第一款面向市场的电单车就是一架三轮电单车，设计于1884年，但是当时由于资金问题，所以最后都没有研发到。而另一款就是使用内燃机的电单车，是1885年由德国发明家设计和尝试制造。而在世界上第一款公开发售的电单车就是1894年德国推出。 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喂，咁有趣嘅。好啦，咁啊，头先咧讲紧电单车呢样嘢啦。咁啊，电单车呢个故事啊，起源咧，我都觉得几有趣嘅。咁但系咧，今日咧，我都揾嚟咧一啲嘅关于电单车嘅真假。 嗯， 俾大家估下嘅， 系 啦，嗱，我先讲三个嘅唔同故事啦吓，咁啊，等你估下究竟边一个先系真，边一个先系边一个系真，边一个系假啦。 好， 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发生喺美国嘅，咁啊呢个男士咧，其实佢对电单车嘅爱好咧，佢系钟情于个车辘。 中意车辘啊！电单车嘅车辘系咪都可以换唔同款嘅？即系好似我哋平时揸车嗰啲。 佢可以换到粗辘啊、大辘啊、尺寸啊、size 啊咁样啦，啲胎纹啊唔同咁样啦。拎咧，私家车嘅胎拎系有分嘅，但系电单车嘅胎拎我未研究得好深入。咁、但系呢个人咧就好中意电单车嘅辘。咁啊呢个辘咧，佢一路以嚟咧揸过嘅车光头，嗱咩叫光头？即系佢已经磨蚀咗啦、平晒啦。咁然之后佢就会拆咗个辘出嚟储嘅。咁但系呢个男人储唔系咁简单，就储个车辘，而系佢会将佢剁开几份或者一半，爱嚟种草。 咁奇怪， 系啦。 咁你剁开咗咪唔系嗰个样咯？ 剁开咗唔系嗰个样噶啦。 咁但係佢係攞嚟，因為佢循環再用，同埋起碼留住自己一路儲落嚟嘅車碌，咁佢擺喺度又好嘥，咁我不如攞嚟種啦咁樣。咁呢個咧就係第一個故事啦，佢就攞嚟種草。第二個咧都係玩即係花花草草啊，花花草草 要講清楚嘅， 花花草草係健康嘅， 係健康嘅。 OK， 咁另一個咧就係都係玩車碌，咁佢就將自己儲翻嚟嘅車碌去做乜嘢咧？千秋。外國地帶嘛，外國啲花園咧可以俾佢起兩屋竹咧，佢就可以整千秋噶啦。咁其實佢人生入邊，佢而家其實佢嘅目標咧，希望坐底儲到20架以上嘅電單車。咁但係佢就唔係好多，儲得10架嘅啫。咁佢就決定咧，將呢一個嘅電單車嘅車碌每一個剁出嚟，就整一個大嘅千秋架，就將佢上落去嗰個做千秋嗰個底座啊，俾你坐嗰張凳。系啦，咁就可以 keep 到啦，亦都可以有追风嘅感觉，即系你坐喺千秋上面就系额前额后，你有吹风噶嘛，你可以入感觉好似揸紧电单车咁咧，有嗰啲风迎面吹过嚟。 吓，反方向嘅时候咧？ 反方向嘅时候倒车咯，咁车要等候噶嘛，咁倒车冲前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就即系做咗个千秋啦。第三个咧就唔再同个车辘有关啦，系成架车整体啦。 嗯， 话说呢件事咧，发生喺咧外国嘅一个嘅殡仪馆入边。呢间殡仪馆入边嘅呢一个嘅死者咧嘅屋企人咧，佢就决定咧帮佢搞一个好大型嘅有纪念性嘅一个丧礼。佢点样做呢？将嗰个嘅遗体摆上咗去一架电单车，喺佢爱车电单车上面，就风驰电掣嗰个样做翻。咁就揾一啲叫做殡仪业嗰啲化妆师啦。帮佢整到成件事可以 hold 得到嘅，就系佢骑住架电单车，咁然之后所有人就去呢一个嘅丧礼上面咧，就好忍唔住拎出条影相啦。咁以上就系三个故事。 哇，有啲大家嚟又 真定假？ 三个故事得一个系真嘅啫。 第三个好奇怪喎，嗱，正常我哋香港啦，真系有呢啲仪式嘅时候咧，唔可以影相噶嘛，最多见一面嘅啫嘛。 咁外国啊嘛，你唔可以。 你仲要攞出嚟影相， 使唔使自拍添啊？咁。 我唔知佢有冇自拍啊！ 笑咁冇理由咁噶嘛，所以我觉得第三个假 ，OK， 假好惊我而家系真， 佢话得一个真，诶， 即系有两个系假， 系啊，嗱，电单车嗰个我都肯定系假噶啦，因为我之前咧，因为屋企有啲丧事嘅时候咧，都有问过一啲关于殡仪业嘅师傅啦，咁佢哋专业噶嘛，咁佢哋有讲过原来咧，即系遗体咧一定要喺几度或以下嘅雪柜啦，或者一啲冻嘅。地方啦，咁佢就话啦，因为结冰咗噶嘛，咁跟住佢话，当如果佢真系溶同埋尸体其实隔咗一段时间之后，佢都会硬咗噶嘛，咁佢话咧，原来啲骨折啊，即系骨架啊，所有嘅嘢咧，唔可以太大力去揀扭佢嘅，因为如果扭嘅话咧，佢系会断嘅，咁所以如果你仲话，即系可能你只系瞓喺个床嗰度，或者你将佢变成坐喺度，或者点都可能已经系难。何况你要将佢摆落个电单车度做一个电单车揸紧车嘅姿势，就更加难上加难。所以我觉得呢一个都几乎系假噶啦，即系对于我嚟讲，我觉得 好。 咁剩翻一同二，我会觉得二先系真，一系真嘅，草嗰个系真嘅， 草系真嘅， 种花花草草个草系真嘅，因为嗰个系最简单啊，同埋又可以做到环唔好话环保啦，即系比较冇破坏环境太多嘅嘢，即系起码佢都循环再用紧个车胎先啦。系咯， 我反而觉得第二系真的。我觉得第一啦，如果你真系好中意嗰个车辘嘅时候，你点解会想剁开佢咧？即系点解想将佢分成几份攞嚟种草？咁种草系环保，但系又唔系话因为中意个车胎所以保留佢嘅方法啊嘛。 佢头先有讲过有成十几架电单车嘛， 系 咁样十几架电单车嘅话，佢屋企有几大嘅地方可以俾佢整？咁多千秋， 外国系好大噶嘛屋企，咁同埋我当嗰个千秋其实正常嚟讲应该系一个碌咧就配一条，即系配两条绳咁样加埋一齐啦。 系啊， 但我谂啊，突然之间变成即系几个车辘连埋一齐变成一个大嘅板，即系我当 屋企有廿几个千秋， 唔系连埋一块咯，即系可能可以好多人一齐坐上去。 嗱，头先我有讲佢得十几架车啫，而家所以佢有千秋都系十几个千秋， 系佢十几架嘛， 系啦。嗱，阿師傅就覺得即係二係， 我覺得二係真嘅， 千秋係真嘅。 阿莫覺得一係真嘅， 花草係真嘅。OK， 正確答案咧，兩個都唔啱。因為真係殯個喪禮啊，先至真嘅。 因为那个人呢是真的醉心于电单车到不得了。咁所以呢他屋企人呢直情是帮他呢整咗一架嘅他的外车啦，连埋他的一个遗体呢是一起用一些防护，刚才你有肢体扭曲又成嘛，其实他做了一些嘢就是防护咯，将他结实啲呀。咁巩固咗呢佢喺个车身上面呢，所以所有嘅亲友嚟到係真係个个都疯狂想同佢影相啦。 哇、啊、真係好神奇呀呢样嘢。 轻咗嘅时候你哋唔好咁做啊。 俾返轻风你带俾返轻风你带得唔得 坐喺 panel 嗰度。 前揾嚟有佢哋系 Perse， 有呢一首最新派台歌曲，歌曲名字《无穷》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台湾，根据高雄市选委会点票结果，同意罢免市长韩国瑜的票数超过574,000+的门槛，目前已经超过800,000票。投票结果意味韩国瑜成为台湾地方史上首名被罢免的市长。韩国瑜在有初步点票结果之后，率领市政府团队在高雄市行政中心见传媒。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患者从英国或者巴基斯坦回港，确诊个案累计1,105宗。新增患者包括一名26岁女病人，她居住在英国。3月中曾经出现喉咙痛、失去嗅觉和味觉几日，昨日回港，现时没有病征，直接在亚博检测之后送院。其余两名患者分别是15岁女子和47岁男子，他们2月底至5月底期间逗留巴基斯坦，返港之后入住检疫中心，星期四出现发烧和咳之后就入院。另外，卫生防护中心话，仍然有4户6全楼的居民未能够取得联系，并在警方协助之下，成功联系多1户居民，确定他们4月之前已经迁出。警方拘捕2名本地男子和1名非华裔女子，他们涉嫌同2宗盗窃案以及2宗有关管有及行使伪制纸币案件有关。油尖警区刑事调查队第3队主管周仲桥话，1名44岁男子今个星期三到油麻地一间金铺购买金饰，趁住職員唔為意，偷走價值95,000元嘅金飾。佢同時涉及去年12月8日另一宗金鋪盜竊案，用同樣手法盜取一條價值36,000元嘅金鏈，以及喺5月28日 尖沙咀一间便利店，以七张面额100元的伪钞购物。警方昨日在尖沙咀一间宾馆拘捕涉案男子，起初犯案时所穿着的衣物和变卖金器的单据，并且搜出总值12700元的伪钞。单位内另外一男一女涉嫌管有伪钞被拘留调查。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话：明白不少市民担心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在香港的国安机构会不会叫律政司进行或者不进行某些检控工作。他说即使对方尝试这做，但是律政司是不受任何干扰地作出检控决定。郑若骅又说，只有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才规定一定要是中国国籍，其他法官没有国籍限制，市民无需过分揣测日后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是否要由中国籍法官审理。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朝早仍然有雷雨，随后几日天色好转，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依日的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广播道花园嘅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蒲岗村道。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广播道花园嘅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蒲岗村道。跟住咧，跟进翻一个水浸嘅封路啦。较早前咧，观塘道小隧道去旺角方向近 APM 咧，因为水浸曾经需要全线封闭，咁不过啦，啱啱咧已经系解封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汇景花园，仍然影响到将军路到去旺角车多，龙尾观塘警署。咁就系较早前咧，因为水浸曾经全线封闭嘅观塘道小隧道来回方向近 APM 咧，都系全线重开。跟住又睇翻呢一个山泥倾泻嘅封路啦。受山泥倾泻影响，飞鹅山道介乎基维尔营地至到白花林路之间一段咧，全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咧，现时雷暴警告同埋山泥倾泻警告仍然都系生效噶，驾驶人士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咧都系车多噶。蓝田入口方面咧，龙尾排到翠屏南村；反方向喺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石硖尾水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御港湾；弥敦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隔两红桥面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七立江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Cyclone 小卡 市 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嚟到慢动作时段，今个星期子龙请到一位美少女上来跟我们分享玩具。这个玩具我想对于很多男孩子来讲都非常之有兴趣，因为它就是一个智能遥控的积木电车，来自 Playable 这一间比较新的公司。为什么会是一位女孩子参与设计、参与制作，甚至乎不同类型的宣传工作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邀请到当中的负责人 Kenneth 跟我们分享一下。 Hello Hello 你好，志龙你好。 Kenneth 听你把声音都是一个比较青春的女孩子今天带了这个智能的积木遥控的电车上来，是一手一脚都是你参与制作诞生出来的。 都是的。咁当然我们都有个团队啦。咁负责设计的那位就是另外一位同事啦。咁但是我们都有负，我自己本人都有负责去参与的。因为这一款是全香港第一部。咁就拿了香港电车公司去合作啦。咁就第一部智能遥控的积木电车来的。咁所以呢当中我们都不可以怠慢啦。有很多东西都要做得很精细很仔细咁样的。 前期功夫有几多准备，同埋即既然是积木啦，我见到其实个 size 都几巨型喎。 是啊。 即已经是大过一部普通应该咁讲，同一部屋企家用嘅主机电脑啦，係接近咁上下嘅 size。 长过个 keyboard 咯，应该同个 keyboard， 即 standard 嘅 keyboard 应该差唔多。 係啦係啦。咁但係啦，厚身就大概有四个 keyboard 至五个 keyboard 咁厚啦。 重量嘅话都好足称嘅，都有差唔多两至三个 kilo 嘅。 係。我估计啦都一定过千件 puzzle 喺里面㗎啦。 总共係2528块积木砌出嚟嘅。 好厉害喎、 哦。所以係做到好精细囉。 因为而家就咁望落去啦，你见到里面嘅座位啦，里面嘅门啦，一啲嘅扶手手柄啦，甚至乎啦係电车个司机位啊。咁又唔係有个即係嘅收钱箱啦，同埋嗰个控制杆啦等等，全部都好仔细喎。 係啊，咁因为呢一款呢就係、是、跟足120号嘅电车去做出嚟嘅。咁120号就係全香港唯一一部战后式嘅电车，係仲可以喺市面度行緊嘅，就全香港唯一一部㗎啦，石果跟全最后一部㗎啦。咁呢部电车最特别之处呢就係佢嘅座椅呢都是用返个真车嘅话是用藤制嘅。咁所以我哋呢度呢都是用返个啡色个通呢就去呈现返出嚟囉。 係 啦。另外里面嘅啱啱你都有提及到啦，譬如就係个 controller 啦，个操作台啦，个前箱啦，个门啦，甚至乎係个楼梯我哋都有系喺个即度都做咗出嚟嘅。 好厉害啊，就咁望埋去啦，唔止我哋平时搭电车睇到嘅，连我哋平时搭电车睇唔到佢车顶上面嗰啲电缆位啦都做得好仔细喎。 条天线啦。 係 啦，嗰个电车嘅牌啦，牌号啦咁样。 成个制作啦，由零开始接手啦，到有一定嘅设计图啦，然之后到真係生产啦，个过程用咗几耐。 其实过程係好急好急好急。因为初我哋同香港电车去傾嘅时候，我冇记错应该係去年九月份嘅时候。 哇，去年九月。 九月份嘅时候，咁本身都諗住初步就係12月可以推出嘅，因为圣诞节㗎嘛。但係 end up 最终我哋都係一月份，即係今年年头一月份就可以推出。所以其实应该夹埋都係四五个月嘅时间。 其实好快喎、啊。 好快，但 好急好急，所有嘢都好急好急。咁同埋因为呢一个系全香港第一部啦，咁所以我哋都好认真。咁对方香港电车都好认真，咁变咗有好多细节位其实都即系笔下都执咗好多次噶啦 ，back and forth 即系前前后后咁来来回回都执咗好多次咁样咯。咁最终出到嚟嘅效果，我哋都好满意嘅。 一卡卡叮叮车载满了人和人擦过老市区，星街中看见你天天都带本小说，同样搭上车去，彼此间不熟悉，发觉你送到门看到了近处。透过了玻璃窗，雨水打进凝望你眼光里。 整个作品啦，而家望落去嘅 size 都唔细啦，咁啊，亦都听得出啦，用三个月时间啦，去做一部咁精致嘅智能遥控积木电车，系啦，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咁其实过往啦 ，Playable 都即系有唔同类型嘅作品诞生过噶嘛。其实间公司几耐，同埋点解会用呢个方向做唔同嘅车为主嘅咧？ 嗱，如果系 Playable 公司嘅，我哋就系2016年成立嘅，但我自己本身其实就喺玩具界呢度都十几年噶啦。 哦，失觉失觉， 系都十几年噶啦。咁一直其实我哋都系致力系做紧遥控玩具嘅，咁所以你见到虽然系砌嘅一个电车，但其实最主要都系可以遥控嘅。咁过往除咗呢一部积木电车之外咧，过往我哋都有推出过唔少嘅遥控玩具啦。咁而呢两三年我哋最比较专注发展嘅咧，就系一啲香港系列为主嘅，行过路过都会见到嘅香港会见到嘅车啦。咁我哋其中譬如雪糕车啦，系啦，交通工具啦，咁甚至乎嚟緊我哋都可能会系有一啲货柜车啦，因为有啲香港本土特别嘅一啲货柜车，你如果去到其他外国呢，你就见唔到呢啲咁嘅类型㗎啦。 譬如呢，因为我唔系一个货柜车迷嚟㗎。 尾板车其实对于香港嚟讲其实几特别。尾板车其实呢个都几有代表性嘅、 哦。即如果你做遥控都会做埋呢个尾板车嗰度门。 我哋会有构思呢一款嘅产品出现咯。 好、哦、有趣喎、啊、呢、這个。 系啦系啦。 记得啦雪糕车啦当时都反应好好喎，因为啦除咗个 size 啦颜色啦遥控啦，同埋即我觉得好啱大人同小朋友一个亲子互 动。情怀。 系啊，嗱、啊，小朋友见到雪糕车又开心，会想食啦。大人见到雪糕车又谂翻起细个啦，系啦、啊。咁、啊、而我见到今次雪糕车嗰个玩法咧，唔系净系即系遥控咁简单 嘅。嗯，里面其实我哋都有个蓝牙嘅装置嘅。咁而呢个蓝牙嘅装置咧，就系一个喇叭嚟嘅、嗯。即系如果你启动咗嘅话咧，咁你开翻你部电话，跟住你电话里面歌咧就可以用雪糕车度播翻出嚟啦！ 哇，即刻变咗个遥控 speaker， 同埋佢侧边有一个位置啦，我见到可以入银， 系啦， 入咗落去咧，你喺架车里边 俾小朋友买嘢食， 揿个掣就会弹杯雪糕出嚟，当然系玩具啦，唔系真雪糕啦。咁我觉得呢个几好，即系大人细路都啱玩。 系啊，所以暂时嚟讲，对于我自己啦，嗱呢部眼前呢一部电车同埋雪糕车系我暂时最满意嘅两个产品咯。 同时累我的一哭一笑画满了雪糕。行尽了史诗式的轻梯，踏步那里止步，似乎总有天前路，难敌天荒地老。人大了方知多么富有并非最好，用在我手中一哭一笑万贯也买不到，在旧时只守噩耗，廉价地意嘴小哀悼，在盛世十里的商铺，活着要买去青春去达到。 嗱，咁啊，听到暂时最满意嘅两个产品，即系之前其实都做过好多啦，同埋头先你都讲话过去十多年，其实你都已经接触过好多唔同嘅玩具。 創作啊、製作啦。咁其實點解作為一個女孩子，你會咁有熱誠喺玩具製作方面嘅咧？ 其實初初係冇熱誠噶，我入行入行都係唔打唔撞嘅咋。咁 初頭諗住揾份工，點不知就變咗。 初頭只不過係有朋友生日， 係 咁我想買份生日禮物俾朋友。咁就無意之間就想搵部遙控玩具啦咁樣，跟住就見到其實原來遙控玩具都好多，即係好大嘅需求量㗎喎，無論係大朋友也好小朋友都好，其實都有興趣想買嘅，咁自不如就唔打唔撞，跟住就除咗買份禮物之外，就不如試下即係玩具呢、這個睇下做唔做到咁樣。 自己整啦開始想。 其實之前就完全係同合作是完全无关的，是即是纯粹都是一买一买这样的。 咁但是。即是手作系列的模式。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咁即是很简单的一些买卖，当中是完全不涉及任何的创作啊、设计啊，完全是没有的。咁但是慢慢呢累积经验啦。咁变咗自己都开始就除咗系有兴趣之外呢，其实都冇弯转㗎啦，都返唔到转头㗎啦。入咗呢行之后我都唔知道，即系如果我唔系做玩具，我都唔知道可以自己做乜嘢嘅。 但系嗰阵时你即系你都要有啲渠道去学习啊，去认知㗎嘛，就系、是、纯粹自家手作嘅时候已经储返嚟储够啦。 唔系当其时只不过系当系一个成品咁样囉，都只不过系买件成品返嚟，系完全冇牵涉到任何嘅創作啊、設計嘅， 係哦，即係就好似一啲簡單嘅貿易嘅模式啦。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咁但係都唔容易㗎，因為始終可能係礙於一個女性啦，咁有好多無論係客人也好啦，甚至乎你同廠家去傾都好啦。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咦，扛唔扛得住㗎？ 你 係啦，當其時都頗年輕下。咦，扛唔扛得住㗎？我買俾你啊！佢話：我同你買啊！咁樣係啦。咁所以慢慢就要累積，即變咗可能係比一般人係再努力或者再鑽研多啲咯。如果唔係，其實冇說服力咯。係啦，無論係同你買嗰個都好，或者係賣俾你嗰個都好咁樣。 咁後來咧，你點樣真係認識到或者即係研究到更加多遙控系列嘅即基礎啊或者知識？ 就是慢慢經驗去儲返嚟囉，即係儲返嚟嗰十幾年嘅經驗，咁其實即係開始唔滿足啦，同埋開始真係好想有自己嘅設計，咁同埋作為一間香港公司香港人，咁諗緊啊點解其實唔可以有更加多嘅香港嘅本土製作或者係一啲本土嘅作品推出呢咁樣。不必裝蠢做女人不应甘心去作花樽，把握青春，齐踢走保守理论，定义实力，做到 A 级水准，不会靠知识叫叫滴滴，男士会睇。 就誕生咗一系列嘅即遙控車嘅系列啦， 系啦，同埋暫時我諗呢幾年嘅方向都會係以香港嘅情懷為主咯，係。 咁啊，同埋睇得到啦，其實幾部嘅車啦，個 size 都唔係細嘅。 系啊， 都有翻咁上下。 系啊，我哋 得嘅喎。 我哋就系最中意就系做啲大件大 食 抵食嘅。 因为譬如好似呢个电车咁啦，即系大家唔好以为纯粹得架车，要加埋路轨玩先好玩。 系咁，当然电车就唔可以出轨嘅，唔可以冇轨。 系啦，咁呢个其实真系如果要铺晒成个 即係一個圈咁計啦，係啦，好簡單咁去，我當佢自轉一個圓圈啦。講緊都要大過麻雀台嘅 size， 一個正方形咯，係 咯，即真係差唔多。應該我估要大麻雀台少少先至真係自轉到一個圈嘅。 但如果要砌一個圈嘅話，個路軌大概都要有16至28路軌咁樣砌埋出嚟。 哇！咁如果真係做啲複雜啲啊 ，S 轉彎啊嗰啲咧，就真係要多啲空間。 係啦，要再多啲空間啊。 咁其實如果唔係純粹唔用路軌，佢係咪可以就咁都玩到嘅咧？ 理論上係可以喐到嘅。但係我哋都會建議翻，就係車仔要擺翻喺個路軌上面去行。同埋因為咧，本身電車佢自己都係冇左右轉噶嘛。 係。 你電車如果係都係靠翻個路軌嗰個方向，才可以做到左轉或者右轉嘅，咁所以亦都係要靠路軌咯。你嗰個路軌你自己去砌翻個彎道出嚟，咁個電車就可以有左右轉嘅功能咯。 哦，連呢樣都跟得好足喎。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其實電車都係前同埋後嘅啫。咁但係佢轉向就係靠翻個路軌去設定翻。 我諗大家一路玩嘅時候一路補完嗰啲聲，叮叮叮叮咁樣。 我哋其實都真係好認真地去製作，我哋係去翻電車公司同翻電車公司嗰度去攞翻一個原音嘅叮叮。嗰、那個聲去擺翻落我哋喺電話裏面個 apps 嗰度，咁變咗咧係真係有個仿真叮叮聲喺度嘅。 咁嗱，而家即係聽得到啦，呢一架嘅作品啦，成架電車除咗啦用積木嘅方法可以砌佢出嚟啦，當中再加埋一啲嘅電子零件啦，就令到佢成為一個藍牙遙控，配合埋路軌就已經可以行啦。但係頭先你講到原來有個 app 嘅喎，那個 app 嘅模式嘅玩法又會係點嘅咧？ 嗱，那個 apps 嗰度咧一般嘅遙控功能其實都有㗎啦。咁但係呢又有啲再多功能少少嘅，例如就可以有语音啦，即係你唔需要咁任何掣，你只係对住部电话发动一个指令嘅啫，譬如前进、后退、停止，咁架车佢就会跟返你个指令去做啦。有中文有英文嘅，咁英文就 forward backward stop 咁樣囉。 嘩，好犀利喎。 另外呢個 app 裏面都會有5-6個唔同嘅遙控功能嘅，咁可能我都唔逐一去介紹啦。咁我只不過再講返另外一個比較特別啲嘅功能，就係一個編寫程式嘅功能。係啦，咁呢個呢就係即係其實而家好多時候大家都講 STEM 元素喺度嘅。咁裏面嗰個呢就一個 program code， 裏面就其實你可以去設定究竟呢架車我要前進几多下几多步，再转弯，或者我要呢一个指令系要重复一次，重复第二次，我转到几时，行到几时，我要有叮叮声或者系刹车声，咁呢啲指令其实都可以喺个编写程式里面系可以做得到嘅。 嗯，即系简单啲去幻想啦，大家用咗呢个 app 啦，你可以根据呢个指令，譬如要架叮叮，可能行一个正方形嘅，咁可能咧就系前进，可能三步。然之后右转，然之后再前进三步。 我哋就未试过行正方形，不过真系可以去试下啦。咁就系小朋友或者啲学生系可以去尝试。另外呢个编写程式究竟点样可以令到架电车行到正方形咧？ 呢个都有趣，因为呢几年都好讲STEM education 啦，特别啦，其实好多时候玩具啦都有呢啲元素，只不过大家啦可能忽略咗。爸爸媽媽可能純粹覺得，誒玩具都係玩嘅啫，你邊係真係學嘢啊？你唔好俾藉口自己啦，仔咁樣樣。但係而家真係電車由零開始砌起啦，我成日都覺得砌嘅過程咧係一個邏輯思考嘅概念嚟嘅。點解佢行得到？點解行唔到？好似砌高達模型咁樣，點解佢喐得到？點解喐唔到咧？點解啲甲會係咁跌落嚟嘅咧？咁其實呢度都係一個好重要的過程。再加埋而家一系列嘅電子科技啦，即係藍牙啦、遙控啦，甚至 program 啦，就更加將 science 啦、engine 啦，係啦，同埋數學。即係呢幾個元素咧擺埋一齊，我覺得個玩味又更多。 係啊，其實尤其是係最近呢幾個月啦，所謂嘅停課不停學咧，咁但係呢一部電車其實深受大小朋友嘅歡迎，因為時間多咗好多。我哋收集翻嚟咧，就亦都有好多嘅客啦、客人啦，同我哋買咗之後啦，咁佢哋都係好滿意，已經係問緊有冇第二款啦。你除咗電車之外，仲有冇第二款啦？又或者甚至乎，喂，呢部電車好似單調咗啲。即其實可能我哋都已經覺得，咦，呢 呢部电车已经有好多功能噶啦。咁佢哋嘅意思就系话，咦，我可唔可以改装呢部电车？其实系可以嘅。 哦，即 系 譬如自己加啲灯啊。 系啊，例如而家我哋个门系手动打开噶嘛。咁佢哋已经可能有啲进阶版嘅一啲玩家，其实佢哋已经谂紧点样可以将个门系变成一个自动。冇错啦。 即系揿个掣，佢会自己开。 系啦，其实我哋都系预留咗空间去俾，即系呢一架电车，我哋都系预留咗空间系俾啲玩家系去升级嘅。 又真嘅，即系初头啦，第一次见佢个盒啦，我都谂哇，几大架噶，咁大架点玩啊？但系而家谂下咧，即系特别同 Kenneth 倾完啦，发现其实真系要咁样砌出嚟，先有嗰种满足感，同埋啦，你先至真系见到仔细嘅。 都系噶，即系可能如果熟手嘅话，我自己砌都要8至9个钟嘅。 哇，熟手都8至9个钟。 系啊，系啊，咁但系 最讲紧有十几年嘅遥控车经验， 唔系遥控车十几年嘅遥控车经验啫。但系砌嘅话就其实就唔多嘅，系冇关系嘅，系完全冇关系嘅。就算系我哋个说明书都有500几个 step， 即系一个 step。我当10个step 用1分钟啊，都讲紧要500分钟，都唔系容易， 都唔系容易，都唔系容易。 咁佢譬如嗰啲高科技电子零件嗰啲系统，即系通常都系车底啦， 系 嗰啲又难唔难砌咧？ 其实嗰度就系最花时间嘅，咁所以我哋就摆咗喺 part one 啦。跟住如果咧 KO 咗 part one， complete 咗个 part one， 完成咗个 part one， 咁去到part two， 去到 part。egg 咧，其实就快好多啦，快捷好多，因为 真系一个外形先缺啦。 冇错啦，冇错啦。 咁嗱，呢一个电车啦，咁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住香港情怀啦，好似我咁已经忍唔住啦，就想把玩一下啦。但系真系开始玩之前咧，都问多 Candice 少少。头先听你讲到啦，未来可能会有啲货车嘅系列啦，仲会有其他嘅概念喺脑海里边有机会诞生嘅咧？ 有噶，有好多我哋手头上倾紧，但又要卖下关子嘅一啲大品牌公司，香港嘅，咁我哋都倾紧一啲攞紧 license 嘅， 即系的士啊，铁路系列啊， 大家幻想到即系都系喺街度好容易经常性会睇得到嘅嗰啲车类嘅 路面上面嘅， 路面上面嘅， 即系可能系16座变咗20座呢啲。 都系坐人噶啦，系啦， 甚至乎两层嘅都系， 都可能系噶，单层也好，两层都好， 系咁啊！呢个就期待啦，因为电车呢个系列已经啦，我自己觉得个象征度都非常之高，同埋啦，做个可换性啦，都非常之有趣嘅，咁啊，期待啦，未来啦，唔同类型嘅产品将会迭界。 OK。好， 咁我今个星期啦，再一次多谢 Kenneth Playable 上嚟同我哋分享呢一个香港电车嘅智能 遥控 积木电车， 多谢晒，多谢晒 ，Thank you。 从街里每个路字，沿铁路漫步每处，楼上让我俯瞰每个闹市，在我身边的你，全部美意。都市每个位置，来世美逐分雅致，炎热坐到天朝朝降下。